我只想蓝蓝蓝蓝蓝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哦，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是你是爱着你，我只想蓝蓝的蓝蓝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哦，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赖在这里 你。

释放情感，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。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否相爱，请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。

在天亮以后。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，你的街口，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。 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

青蛙，我停不下来，我接着停不下来。

失去你的遗憾，我会勇敢。